单刀赴会。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汉朝那些事儿。公孙述听说了南阳人宗城要打自己地盘的主意，本着先礼后兵的原则，就把他们迎进城来。哪知道啊，他这次是引狼入室，这些人刚进了城，恶劣的本质就暴露出来了。公孙述看着他们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如此霸道和嚣张，就把当地的一些豪杰之士召集到一起，然后开始了演讲。天下现在乱成了这样，都是王莽所赐。现在天下百姓都很思念刘汉的王朝，所以呢，我才会一听闻到大汉的将军来了，就打开城门迎接他们进来。可是他们进城之后的表现却令人大失所望，烧杀抢掠，不是强盗胜似强盗。我现在有一个很坚定的想法，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我们的郡不受外人欺凌，等待真龙天子出现的那一天，大家愿不愿意跟着我干？这么一番热血沸腾的话，一段催人奋进的话，自然感动的那些豪杰热泪盈眶，大家齐刷刷地跪在地上说了，死这儿也不走。团结了内部，接下来枪口一致对外。公孙述一边用糖衣炮弹稳住宗城和他的部队，不断说他们的好话，说他们这次来是作为钦差大臣，来这里授予自己辅汉将军、蜀郡太守兼益州牧的印绶的，是利国利民的千秋大功。凡是好听的话，都送给这群人了。另一边，公孙述暗中调兵遣将，选精兵1000多人，在一个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，对宗城的部队进行了偷袭。结果宗城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，脑袋就稀里糊涂地搬了家了。随后公孙述多次打败刘玄派来的人马，特别是在绵竹击破更始所遣助攻侯李宝，益州刺史张忠率领来犯的10000多人，公孙述更是名震益州。人怕出名猪怕壮，这话一点都不错。看到公孙述拥有不凡的才能，此时相当于开国元勋的功臣李雄劝说公孙述，如今天下动乱不堪，奸臣庸人当道，将军您割据千里，地盘可以和当年的商汤王和周武王有异曲同工之处，眼下与其苦等真命天子出现，还不如趁这个动荡时期奋发图强，励精图治，成就一番霸业，造福一方百姓，岂不美哉？此时蠢蠢欲动的公孙述也正有这个意思，于是公孙述选择了一个良辰吉日，自立为蜀王，建都于成都。心有多大，梦想就有多大。 公孙述自立为王，这只是当时的目标，他认为自己能称王就不错了。但李雄却不这么认为，他不是要公孙述称王，而是要他称帝。毕竟只有他称了皇帝，他们才能封王封侯。于是李雄又劝公孙述，如今山东饥荒闹得很厉害，那里都是人吃人了，天下大乱，兵民所到之处，到处是白骨与野。而我们的蜀地不但沃野千里，地产丰富，而且地理位置很好，北据汉中，堵住包谷、斜谷之险，东守八郡，据赣关之口，如此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岂能白白浪费？现在君王声名远播，只要建立政权，有识之士定然闻而归之。可帝王是天注定的，怎么能是我说能当就能当的呢？公孙述嘴里边这么说，其实啊，他早就心动了。在一天晚上呢，他做了一个奇梦，梦里边有人对他说了十二为七。醒来之后呢，就跟他的妻子说了这个梦。妻子一听高兴地说了，这是好梦啊，仔细加起来不就是个孙子吗？意思是说你可以当皇上啊。可十二为七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说我十二年的皇帝吗？哎，古语说得好啊，只要能当皇帝，哪怕是早上当了皇帝，晚上死了也值得呀，更何况还有十二年的光阴呢。妻子的话终于让公孙述下定了决心，为了让自己当皇帝的理由更加充分，公孙述不惜忍着钻心的剧痛，请人在他手上纹了龙飞凤舞的三个字公孙帝，其中的寓意就不言而喻了。这时候是公元25年4月，公孙述自立为天子，号成家，色上白，建元为隆兴元年，改益州为司地校尉，蜀郡为成都尹，以李雄为大司徒，以他的弟弟公孙光为大司马，公孙辉为大司空。公孙述自称皇帝之后做了几件事儿，一是招降纳叛，继续扩充势力，发动了多次攻城略地的割据战争；二是废除铜钱，设置铁棺铁铸的造钱，开了在四川铸造铁钱的先例，结果造成了通货膨胀。蜀中童谣说，黄牛白富，五铢当富。好事者呢，悄悄地传言王莽称黄，公孙述自号白。五铢钱是汉的钱币，说这是天下并还刘氏。三是大搞形式主义，以此呢来体现当土皇帝的威风。他的同乡故友马援到成都拜访他的时候，原以为会握手欢叙呢，哪知道公孙述却搞了一套繁琐的接待仪式，结果被马援嘲笑为子扬井底蛙而妄自尊大。由此可见，公孙述的这些做法并不怎么高明，可以说他当上了皇帝之后的治国并不成功，也许是心态变了的缘故吧。原本他只想保一方乐土过一生，而现在却想觊觎天下，可天下之大，只有一个人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，这是不是导致他心理变化的原因呢？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公孙述，那就是一个平庸的天才。说完了公孙述，接着说三足鼎立当中的另一足，凉州的魁霄。 一句话来形容奎霄呢，他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。奎霄字吉梦，天水成纪人，出身陇右大族，青年时代在州郡为官，是陇上有名的才子，熟读百术，参晓兵法。王莽的国师刘歆听说他的才能之后，就把他招到自己身边当秘书。就在大家都感叹奎霄时来运转，不久就要飞黄腾达的时候，刘歆叛逆没有成功，被王莽处死。奎霄赶紧脚底下抹油，才逃得性命，回归故里。大隐隐于朝，中隐隐于市，小隐隐于野。奎霄这种野生活没过多久，因为王莽的政权倒塌而解放了。奎霄终于出来了。当此天下大乱，奎霄家族在当地是土霸王，他的几个叔伯就准备起兵造反，并叫他一起干。他非但不入伙，而且还对叔伯们进行了忠告，造反会牵连整个家族的，要三思而后行啊。他的叔伯此时已经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谢绝了他的好意之后，召集1000多父老乡亲，就加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，并且以初生牛犊不畏虎之势，很快就攻下了几座城。人马越来越多，地盘也有了，可就是群龙无首，这头把交椅交给谁做好呢？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，奎霄的叔伯想到了不肯入伙的奎霄。这小子熟读诗书啊，他才是最好的人选呐。哪知道奎霄并不领情，他还是那句话，造反是要杀头的，不但害了自己，还会连累家人。其实这时候呢，他早就已经心动了，但嘴上却一味拒绝，可见他的老道。他越是推脱，众人就越是觉得他是谦让，最后众人齐声声地跪下来求他当带头大哥，他这才显得极为难为情地上马就任。可事实上，奎霄果然非同小可，他一出马，队伍的作风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很快就成了割据一方的势力。更始二年，奎霄见风使舵地归顺了更始政权。原本以为刘玄定然会对他赏识有加，可刘玄却封他为右将军，他的两个叔叔官位则是原地踏步。他两个叔叔心里边自然就不是滋味啊，就找奎霄商量，咱们还是回去吧，到这儿受人管受人气，职务还是这个职务，薪水却少了不少。奎霄就说了，两位叔伯先等等，我办一下事儿，就跟叔伯一起回家。可是奎霄去了之后，回来却是一大群人，二话不说就把两位叔伯给抓起来了。原来他是去刘玄那儿举报两位叔伯了，牺牲了两位至亲，奎霄却得到了想要的收获。他因为大义灭亲，被提升为御史大夫。后来刘秀在河北称帝，眼看势不可挡，刘玄束手无策的时候，他献出了一个绝妙的馊主意，劝刘玄东归刘秀。刘玄自然不答应啊。眼看刘玄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奎霄很气愤，于是参加了前面所说的三王之乱。这次活动本来是5人组，但是呢，刘玄知道这件事之后，把他们招进宫去，想来一个瓮中捉鳖。其余4个人都去了，唯独没去的就是奎霄。 他有着天生灵敏的嗅觉，似乎是闻到了什么。于是乎非但没有赴刘玄的鸿门宴，而且还带着自己的亲信回到了老家，然后重新召回自己的部队，当起了一方霸王。从这一段曲折的历程，我们可以看到奎嚣书生意气，才华不凡，但是也反复无常，笑里藏刀。刘秀自然要搬掉这两只拦路虎，才能完成天下的统一。他思来想去，决定采取连陇伐蜀的办法，意思就是拉拢和联合陇南的奎嚣，共同对付蜀州的公孙述。只要公孙述灭亡了，那么奎嚣也就孤掌难鸣了，到时候不归顺他也不行了。当然刘秀这样选择也是有原因的，一是奎嚣很有才，前面说过呀，公孙述其实也很有才，可相对于公孙述，奎嚣更加的有才华。除了前面所说的素有名好经书之外，他还很善于纳贤才。自立为西凉将军之后，奎嚣很是谦恭爱事，只要是才子家人来，他不但好酒好菜招待，而且不管多忙都会亲自接见。接见倒也罢了，他的态度还很是谦卑，就像是遇到亲人和知己一般，嘘寒问暖，细声暖语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吸引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加盟。刘秀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数量远远落后于奎嚣，由此可见，奎嚣虽然人品让人不敢恭维，但人格还是令人赞赏的。二是公孙述有称号，公孙述拥有和刘秀一样的称号，他在蜀国称帝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，论地位是和刘秀平起平坐的。可是呢，奎嚣就不一样，他虽然也是一方诸侯，但聪明的他却没有称帝，没有公然打出自己的旗号，反正咱就是土霸王，别人爱怎么叫就怎么叫。从这一点来看，刘秀眼里显然更容不下公孙述。也正是这两个原因，刘秀决定联陇对蜀。战略思想定下之后，刘秀马上对盟友奎嚣进行了投石问路，封他为西凉将军。奎嚣好歹也是土霸王啊，突然变成了将军，这是一种位置的反差。虽然实力不受任何影响，但刘秀的意思很明确，封你为将军，如果你接了，就代表你是我的手下，虽然我可能并没有对你的指挥权，但应该表明你的心迹。奎嚣就是奎嚣啊，他不但接受了这个带有屈辱性的称号，而且还在公元27年派了一个使者去洛阳，表达自己归顺刘秀的决心。但刘秀并没有因此得意忘形，相反，他对奎嚣极为尊重，甚至在信里也从不以君臣相称，而是以平级对待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使者带回去。奎嚣打开信一看，差点没晕过去，心里写着，苍蝇之飞不过数步，鸡托鸡尾得以绝群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苍蝇凭自己的力量来飞，只能飞几步远的路，而如果借助骏马的尾巴就能飞出千里之外，而且苍蝇对骏马构不成任何威胁，倒是骏马一甩尾巴，苍蝇非死即伤。刘秀把自己比喻成苍蝇，把奎嚣比喻成千里马，可见奎嚣的重要性。

多云知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俗话说事不过三，刘秀在魁霄连拒绝了三次之后，知道再这么下去，与其发出如果真的需要什么理由一万个够不够的感叹，还不如自己出征呢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可是既然魁霄不愿意出征，已经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，如果他去伐蜀，魁霄趁机给他致命一击，那会功亏一篑。于是刘秀临时改变了策略，决定先灭了魁霄，再征伐公孙述。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这话一点都不错。可是呢，要灭魁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刘秀出兵之前想到了一条妙计，借道伐国。这个借道伐国呀，想必大家并不陌生，意思就是借路渗透，扩展军事力量，从而不战而胜。三国时期的周瑜对诸葛亮使用过，不过很失败，成为了三气周瑜里的第一气。话说回来吧，刘秀一见魁霄不肯去，他就说了，我知道你困难，要兵缺兵，要粮缺粮，你身体又不大好，那我们自己来打益州吧，但还要麻烦借你的地盘过一下呀，还得请你行个方便。应该说刘秀的话很是中听啊，一般人都不忍心拒绝，但魁霄呢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原因是呢，我们这儿这两天刚刚发生了泥石流，要从我们这儿过呀根本就过不了啊。回完话，魁霄马上组织人马，又是砍树又是搬石头，在进入陇地最深的关口，陇底的路全都堵死，生生弄出人工泥石流来了。陇底地势险峻，到处都是高山深谷，要堵住这样的路也不难。这样一来，魁霄很快就把刘秀的计谋给化解了。那有些人就会想了，既然魁霄知道刘秀的心思，为何不将计就计，先放刘秀的人马进去，再来个瓮中捉鳖呢？但问题是，刘秀的部队进去之后，还有支援的后续部队，后续部队还有后续部队，如此一来，刘秀的大军那不就长驱直入了吗？且不说魁霄这里选择的正确与否，但从后来的进程看呢，他的选择是英明的。因为凭刘秀的聪明，你放他进去也会提防埋伏，怎么能轻易中计呢？这样直接把他挡在了门外，你是插翅也难飞进来。可是魁霄却百密一疏，他还是漏算了刘秀的反击能力。后汉书窦融传里边有这么一句，方蜀汉相公全在将军，举足左右便有轻重。于是有了举足轻重这么一个成语，意思是呢，只要脚稍微的动一下，就会影响两边的轻重， 直处于重要的地位，一举一动都能够影响全局。此时的刘秀是不可能允许三分天下的，所以呢，消灭公孙述和奎嚣是势在必行。但是在对付公孙述和奎嚣之前，还有一件事要做，他要争取一个人，这个人的名字叫窦融。因为他处在刘秀和公孙述以及奎嚣三个人之间的缓冲地带河西，他就像棋盘上的一颗棋筋一样，谁拥有他，谁就占据了盘面的主动。窦融是扶风平陵人，在现在的陕西咸阳一带。这里着重介绍他呢，是因为他在东汉很是出名，那是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。他不但个人名气大，而且他的曾孙女名气更大，因为他的官位是凉州牧安丰侯大司空，他的孙女是汉章帝窦皇后。窦融七世祖窦广国是孝文皇后的弟弟，封章武侯。窦融的高祖父宣帝年间以2000石官吏的身份从常山迁徙到平陵。窦融年少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志向，王莽居舍年间任强弩将军司马，参加了公翟义平怀里的战斗，因为有军功被封为建武男。王莽末年，各地革命军四起的进攻，王莽太师王匡请窦融任诸军出兵东征。后来窦融随王义军在昆阳大败，撤回长安。再后来汉兵长驱入关，在王义的推荐之下，窦融被任命为波水将军，赐黄金千金，引兵进驻新丰。王莽失败以后，窦融率军投降更始大司马赵蒙，任校尉。赵蒙很看重他，推荐窦融为巨鹿太守。窦融一看更始皇帝刚刚献立，东方还在乱离之中，再加上窦家雷氏在河西，懂得当地的风俗，所以他不想出关，就对兄弟们说了，这天下还不知道是谁的天下呢，而我们的河西殷实富裕，又有河流作为天然的防御屏障，在这里咱们足以自守啊。兄弟们都认为他言之有理，于是窦融就去见赵蒙，说自己不想到巨鹿，而想出守河西。赵蒙替他奏明了更始皇帝，于是朝廷任命窦融为张掖蜀国都尉。窦融就高兴了，立刻带领家里人往西走，到任之后安抚百姓，交结豪俊，对羌人施以恩信，很快就得到了河西人民的支持。当时啊，酒泉太守梁统、金城太守库军、张掖都尉石苞、酒泉都尉竺增、敦煌都尉辛同以及州郡中英延之士都和窦融交好。更始政权败亡之后，窦融召集梁统等人商量，如今天下乱得跟一锅粥似的，还不知道会是什么结局呢，我们河西地处江湖觊觎当中，咱们不同心协力就不能自守，权衡轻重啊，我们应该推选一个人为大将军，作为五郡的大哥大，统筹兼备，带领大家静观其变。大家都一致同意，并且呢以投票的方式推举窦融为河西五郡的大将军，主持大局。从此以后，窦融是拥众割据。窦融拥有地利优势，而且又为人厚道，又不称帝又不称王，更没有狼子野心，自然是刘秀、公孙述和奎嚣三位想得天下的人都想争取的。公孙述因为山高路远，暂且退出了竞争行列， 那就且看刘秀和魁霄这次人才争夺战。后来窦融听说刘秀称帝之后，就想归附于他，毕竟他认为跟着刘秀是有前途的。但是河西路途险远，当时的交通又不发达，这个事儿就给耽搁了。正在窦融准备千里送鹅毛给刘秀以示归心，西凉的魁霄先他一步归附汉室，称建武年号。窦融一看魁霄归附汉室，那就是一家人了，于是他就选择了归属魁霄。可事实上并非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呢，因为魁霄归顺汉室，归顺刘秀，那只是借壳生蛋，他内心是有想法的，是有野心的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魁霄在拒绝了刘秀的出兵公孙述要求之后，马上派了能言善辩的心腹张玄去河西当说客，鼓动窦融跟着自己干。张玄那张嘴果然非同一般，说的是天花乱坠，窦融也差点就要点头了。但做事向来稳重的他，还是在点头之前召集了河西的豪杰和太守们一起商量这个事儿。众人的意见出乎他的意料啊，都说了刘秀乃天命所归，而且在目前称帝的人当中，他的土地最广，甲兵最强，号令严明，别人都远远的比不上他。一语惊醒了梦中人，窦融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东归刘秀。建武五年，也就是公元29年的夏天，他派遣刘军向刘秀真诚献马，以表忠心。刘秀以最高的礼节接见了刘军，在盛情款待他之后，就命他带着自己亲家玺印的书信回了河西了。信中对窦融非常坦诚直率地分析了形势，劝他拿定主意早做决断，并任命他为凉州牧。刘秀的喜书一到，河西都震惊了，全体官员将士都佩服刘秀明察万里之外，洞见徘徊之情。窦融又派刘军上书刘秀，表明自己决意赴汉，并没有徘徊观望之心。此时魁霄公然跟刘秀撕破了脸，封锁了道路。刘军的信送到半路，一看这条路通不了了，只好又转回来了。窦融也没气馁，马上派司马袭封从水路偷渡到汉地，传达了书信。就这样一来一往，两个人的情谊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。刘秀见窦融如此忠诚，专门派人给他送去外属徒及太史公武宗、外戚世家、魏齐侯列传，请窦融整顿兵马，准备配合大军一起建功立业。刘秀成功把窦融拉到自己的麾下，使得魁霄拥有的天然屏障瞬间瓦解了。那接下来他并没有马上对魁霄动武，他是在给魁霄回心转意的机会。他想呢，窦融已经真心的归顺于我了，如果你魁霄识相的话，应该真心归顺，不再玩花招才对。而魁霄一边把陇南的关口堵住，目的就是让刘秀进不了他的地盘。但另一边呢，马上派出一位超级使者出访公孙述和刘秀，看一下两人谁才具有真正的帝王将，他好做最终的选择。魁霄却没有料到，这一次说服竟然落得个赔了路费又折了使者的下场。他派出的游说使者马援竟然像放飞的风筝一样一去不复返了。 公元28年，盘踞天水郡的西周大将军魁霄，他也拿不定主意该投靠谁，于是派马援相继出使成都、洛阳，对公孙述和刘秀做深入的评估调查。马援是扶风茂林人，祖上根本就不姓马，先祖赵奢是战国时代赵国的将领，赵惠文王因为他攻击卓著，善于驾驭马匹，特赐爵号马夫君。于是呢，赵奢的子孙就以马为姓。马援12岁丧父，他有3个哥哥，大哥当河南太守，二哥三哥都在京城为官，哥哥给他请了老师，教他读齐诗。他不习惯老师一字一句解释课文的方法，就跟哥哥提出来了，要到社会上闯荡一番。哥哥也支持他，就鼓励他说了，你会是一个大才呀，但是你会大器晚成。马援不依赖哥哥，小小年纪就去了边郡，以放牧为生。后来他发达了，管着几百户人家，有牛羊数千头，谷数万斛。他曾说了，丈夫未至，穷当益坚，老当益壮。人发了财，贵在能救助他人，否则就是守财奴。他散尽自己的钱财，分给弟兄朋友们，并且毫不惋惜，后来跻身高位。他经常劝诫一些官员，凡人为贵，当使能贱，就是说了，富贵日子能过，贫贱的日子也应该能过。后来马援因为才华出众，在王莽政府当了一个官儿。王莽灭亡之后，魁霄把马援挖到了自己身边，并且对他很是器重。在这个节骨眼上派出马援，无非是想看看公孙述和刘秀两个人哪个最值得依靠。马援第一站来到了益州，直接找公孙述。为什么他不先去刘秀那儿呢？那是因为他跟公孙述是故交好友，是兄弟。马援和公孙述是陕西老乡啊，从小就在一起玩，感情深厚。马援原本以为到了成都之后，能和公孙述一叙旧情，再提儿时的种种美好。但哪料到啊，两个人分别数年再度重逢，早已经是物是人非。公孙述高坐在金銮宝殿之上，武士林立，戒备森严，这才请马援觐见。依照规定的宫廷礼节参见交拜，由礼宾官陪着送到宾馆里边休息，并给马援赶制布料的平民服装和帽子，然后在皇家祖庙当中召集文武官员，在皇帝座位旁边特别设置老朋友的座位。等到一切就绪，公孙述的御驾才从皇宫出发，盛大的皇家卫队之前，由天子专用的绣着鸾鸟的旗帜、驱逐妖邪的骑士作为前导，全城戒严，公路封锁，老百姓被驱逐。公孙述在御车之上，不断地向左右屈身恭迎的官员点头作答。随后的宴席与文武百官的阵容是极为盛大。接下来，公孙述做出了惊人之举，要封马援侯爵担任大司马。马援的宾客们是大喜过望，都盼望着能够留下来，一图荣华富贵。但是马援却拒绝了，他说了，现在天下一片混乱，胜负还没有决定，公孙述不知道一犯三屠府，急切地招募天下的人才，反而只注重繁琐的礼节，不过是一个人形玩具罢了，这种人 又怎么能够留得住英雄豪杰呢？马援回去之后对奎嚣说了，公孙述不过是井底之蛙，不如专心侍奉洛阳刘秀。奎嚣本来对刘秀最为忌惮，但这个马援是他最为倚重的人，他说的话自然有分量。于是奎嚣大手一挥，那就去会会刘秀吧，看看他那边的虚实也好。于是呢，奎嚣再派马援到洛阳访问。马援到达洛阳的时候，刘秀正在午睡呢，那时候人家都有睡午觉的习惯，听说之后也顾不得衣着打扮，仅用布包头，就是平民的服饰，在宣德殿走廊下是笑脸相迎，恭候他的到来。坐定了之后，刘秀就说了，先生遨游在两个皇帝之间，今天看到你呀，让我惭愧。马援是叩头拜谢，当今之事，不但主上选择臣子，臣子也选择主上，我跟公孙述是同一个县的老乡，自幼交好，可是我到成都的时候啊，公孙述高坐在金銮殿上戒备森严，而后传唤我进去，现在我远道而来，陛下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，竟然这么简单直接地跟我见面。刘秀就笑着说了，你不是刺客，是一个说客。马援就说了，天下时事反复不定，称王称帝的人不计其数，只有陛下气度恢宏，就像汉高祖刘邦一样，我才知道真正的帝王自有不同。孔子说，吾欲速，吾见小利，正可以作为刘秀的座右铭啊。刘秀的随和大气让马援是惊叹不已，他回去之后对奎嚣说了，我到洛阳，刘秀接见我有几十次，每次态度都非常好，从早到晚无所不谈，这个人有勇有谋，心胸坦荡，开诚布公，不拘小节，跟汉高祖刘邦一样，他看的书很多呀，深通儒家经典，处理政事遵循法度，前世君王没人能跟他相比。哦，那刘秀比刘邦如何？刘秀不如刘邦，刘邦无可无不可，而刘秀却喜欢处理事务，行动符合规范，又不惜饮酒。要像你说的那样，刘秀反而比刘邦更加高明了。奎嚣听了马援的话，是一脸的不高兴，拂袖而去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冰糖葫芦哟哈，冰糖的张占德， 大哥吃了吗？ 它是由一个个故事串起来的冰糖葫芦。 儿子，麻利儿的到合作社打金酱油去。 肯节上别打退堂鼓，这个面儿你得给我撑住了。 它是一个老北京对北京老胡同的回忆。 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儿，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魂儿。 800多年的胡同文化有多厚实？厚实的文化能没范儿吗？ 师傅，什么叫起范儿啊？ 这里边的门道多了去了。 北京故事广播每天早上8点半，欢迎收听刘一达作品《胡同范儿》，演播尚远。

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